城寨是香港真正没有大台没有斗策只有群众的地方，一班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使出十八般武艺施展浑身解数。大家在看的是城寨，我是刘世林。 哇，天才一听啊！ 好啦，翻嚟啦！我點解話寫信即係俾阿徐小姐咧？咁啊，知徐小姐好忙啊嘛。近排咧，佢同阿囡囡咧去尼泊爾探訪喎。尼泊爾好慘，好窮啊嘛。之前地震咧，即係重建好慢啊嘛。囡囡話咩咧？哎呀，有啲人咁窮噶，讀書咁辛苦啊。咁我之後都好中意讀書咯，咁樣啦。阿囡囡咁講咯，我所以要寫信即係問阿呢個咩阿四叔嘅新抱點睇呢件事咯，係嘛？啱啱你想講咩啦？有條咩片我哋咪有講過。 剛才我們講開即是做剛剛上一個時間就講開四叔最厲害做包裝的嘛， 對，剛才我 講那個圈地，其實在馬屎埔村呢隔離那條村叫石湖新村啦，本身都已經四叔呢有個很漂亮的 project 呢就在那裡包裝緊，即是為他破壞農地去包裝啦，就四叔呢在石湖新村都囤積了很多農地的，其中呢有一塊地呢他囤積了，剛才都講了跟馬屎埔一樣呢就是趕走農戶和丟空農地啦，咁咧佢就搞咗一個叫做建農在田嘅計劃，就同係啦，同當區嘅一個社福機構啦，唔開名啦， 我開， 係啦， 多謝你，香港路德會社會服務處， 係啦，咁就合作啦，咁就話將一啲丟荒咗嘅農地咧，配翻一啲想耕田嘅人咧，咁就去耕種啦，係啊，即係最令到我嘔心啊！即係琴晚睇到，真係想打爆自己個 mon 嘅狀態咧。就係佢話屬於恆基地產嘅石湖新村，成個石湖新村咧都唔知係屬於邊個嘅時候，點解可以成個石湖新村都係屬於？ 咁佢買咗嚟影啲地團好曬。 我知唔知啊？係咪特登買一忽一忽就話佢㗎啦？ 係啊係啊，真係有一忽都係佢。咁咧，同埋另外一樣嘢，即係成個古仔咧，嗰、那個古仔講得好似好好聽咁，就話。有很多農夫呢就即一度呢就失去他自己的求生技能啊，或者他因為很想種田 再生父母 啦，是啦是啦，即要跪拜咁滯，咁跟住好好啦，恆基呢就將一啲丟荒咗農地呢就即俾呢啲咁嘅農户，即呢啲咁嘅鍾意種田嘅朋友呢去繼續耕種啦，咁老德會嗰個主任又走出嚟講幾句啦，咁但係其實佢成個故仔背後究竟是誰在丟荒農地，是誰在破壞農地呢，其實係冇人再深究落去囉，喺呢條片裡面 佢哋好明顯係一個 PR 工程， 係相當 可以， 係啊， 瞭解到。 係啦，依個片啊， 阿胡 Sir， 我哋 擺上嚟俾大家， 我擺上嚟 睇下呢條片真係有幾可疑。因為呢單其中一單即係啱啱冇講公關啦，同埋呢一單啦，喂，其實四叔都幾多單，惡形超張啦。我講嗱，講遠少少，你有冇咩個案提供先？即係佢四叔啲碎地太多咧， 大坑西村都， 但西村 都係佢搞。 喺邊度啊？大坑西村係 大坑東村 石硖尾， 石硖尾，大坑東村 好近， 哇！係一個好準確， 係啊， 好準確。 石硖尾啊， 石硖尾嗰度佢都係重建定點樣嗰邊？ 我唔係好完全記得啦，大概記得就係佢要重建嗰個地方，咁然後咧喺起樓嘅過程咧，即係就其實居民要搬遷噶嘛，係嘛？跟住但係然後佢又話：，我保障翻你哋啦，咁就用一個某個價錢去賣翻俾佢哋噶嘛。阿權補充，唔係阿權講翻多啲。 唔係我知道嘅咧就係、是即係大坑坑西係一個平民嘅。合作社去搞嘅，咁但佢背後就係即係有恆基啦咁樣，咁咧就好多年噶啦，咁就因為佢個合作社就成日都唔開會啊，咁所以咧就嗰啲樓宇就會好舊嘅，咁嗰當年其實係一啲所謂啲佢啲員工啊就入邊住嘅，咁即係而家當然老咗啦，好多人都老咗啦，咁個樓宇又舊啦，咁需要重建啦，咁但係佢需要重建嘅過程咧，即係而家同村民傾嘅，居民傾嘅過程咧，咁咧就係其實佢哋又係冇好清楚講到點樣去搬嘅。咁當然有啲居民就講你不如分階段啦，又或者有啲居民講話，其實你保留翻一兩棟復修佢俾我哋住啦。咁我其實我都冇點參與，都睇報紙或者聽即係民協嗰啲人講嘅啫。咁但係就好 恆基或者嗰個合作社冇落過去同啲居民開過會嘅，甚至係拒絕開會嘅。照我所知就係、是、咁，但係佢已經打算向城規會即係申請改劃啊，諸如此類嘢。咁好明顯就係佢係唔理你咯。 嗯、即已經有咗個計劃喺度， 有計劃有咩咧？ 係啊，即先有立場，有開會啦，決定曬所有嘢啦，係嘛？ 係啦， 嗯，除咗呢單之外，仲其他乜？我知道之前咧，即係南生圍大家都知好靚嗰邊啦。其實嗰個大部分業權都係又係恆基噶嘛。咁好神奇咁樣咧，好喺六年前咧，無啦啦咧火燭喎，咁啊燒親地方咧都好巧合嘅，都係恆基範圍內入面燒嘅啫，唔會燒出界喎。好神奇喎！ 咁犀利，嗱 最神奇都唔止消防员同警察调查员，哎、火灾嚟嘅啫，系嘛？大家唔好乱谂嘢啊！ 但佢咩啊？佢系秋天火灾一定 系，佢系春天火灾。烧过两次，就喺年底嗰阵时烧嘅。 年底 年底同埋年头，好似十二月三号同埋一月一号烧嘅，即系一日年嗰阵时咧。 啲火灾同牙前围村落紧雨都有火灾嗰单嘢，都可能系差唔多系。 牙前围村嚟讲，其实之前系即系其实牙前围村系香港最后一条市区嘅围村嚟噶嘛。咁、好似旧年年底，我都揾嗰啲朋友上嚟讲嘅，即系佢哋系开即系市区查嘅，就画 sketch 咁样啦。咁之后好似有。好多，譬如一間做刀啊，一啲做即係香港僅有即係嗰啲古老職業咧，就已經係冇曬，得翻嗰度有啊嘛，嗰度收埋啊嘛。咁嗰陣時係點啊？嗰度無啦啦又起火又落緊雨。 係啊，即係基本上我又係唔係真係好落水參與啦。但係頭先啱你講開無啦啦大火嗰啲，係啦啲好朋友咧，都係即係執達嚟嚟收地之前嗰晚啦，即係收屋之前嗰晚就突然間有一場大火啦。 突然間一場 幾有靈性喎啲火就 係啊，落緊雨嘅時候， 落緊雨嘅時候無端端起咗火。喂，咁但係依壇嘢點樣咧？咁佢起咗火之後有冇發生過任何事情啊？即係南中環嗰度，我就咁起咗火。 咁之後起完火之後咁燒咗好多爐外爐啊，同埋樹啦燒咗。咁其實而家講嚟講去嗰度點解話唔俾起樓咧？因為即係地政嘅。嗰度就係話佢有好多即係濕地，即係影響個生態價值，係啊，咁啊即係你唔可以即係毀壞啲生態價值同埋濕地啊嘛，咁燒曬之後填完魚塘，咁咪冇個生態價值又嚟得咯，咁啊調翻轉 殺曬啲動物。 咪又講翻發叔，我之前佢都有元朗都有塊地㗎，係嘛？即係出咗幾廿封信叫佢還原翻個魚塘，咁啊還原都還冇還原到啊嘛，咁啊又係咁樣咯。咁其實呢個就係又係官商勾結，即係見到個問題就咁樣啦，係嘛？其實嗰個恆基咁多咁多樣嘢咧，喂，其實你哋自己有冇親身跟過邊啲即係個案係詳細詳盡啲嘅咧？ 我就蘇花都係馬士堡嗰邊，即 係 粉嶺北嗰邊。 嗯，咁阿權咧？ 我冇啊，恆基。 恆基。 馬田博咯。 馬田博。啱啱就我講嗰單。 其實馬田博之前嗰位陳生係上咗嚟講，係 啊， 係咁嘅。 之前 就係嗰位而家係咯 ，Elsa。 Elsa 帶上嚟，咁就有好多問題嘅。佢成件事，咁我哋嗰陣時都講過，其實你喺度住咗咁耐，你係咪有一個即係所謂 squat right 嘅權利咧？因為你用咗依笪地，用咗超過二十年，係咪？咁嗰度政府係，或者嗰陣時政府又好，或者地產商又好，佢丟空咗笪地啊嘛。佢冇用噶嘛，咁佢冇用，有人用緊佢。咁喂，你咁耐嚟有冇踢走佢？咁佢十幾年，佢已經有一個即係所謂 reasonable expectation 即係有個合理嘅嘅諗法去。即係用依塊地嘅啦嘛，咁其實已經有一個權利用依塊地嘅 啦。咁樣，喂，其實即係啱啱我都做啲功課嘅，即係除咗呢一個即係南新圍啦，無啦啦火災啦，咁啊呢個嘅馬田博啦，其實仲有一個古洞之前咧，係好似三月定二月尾嗰陣時咧，佢咪無啦啦咁啊入架車鏟平兩間屋嘅，原來入面咧又係佢啲艇仔公司一個叫天命發展嚟嘅。咁即係查到原來即係呢間公司又係專幫恆基收地噶嘛，咁其中就係有啲逆權侵佔嘅官司打緊嘅，咁樣即係呢啲即係唔係第一次做呢樣嘢咯，係咪？原來佢附近即係個愉景花園直頭有塊牌動咗咧，中英文已經係寫咗話呢個原即係嗰個換地申請緊嘅呢樣嘢，即係你話 開嗰幾間做嘢嘅， 即係你話唔關恆基事都幾難講得清啦，咁樣係嘛？喂，同埋即係想講翻馬士堡詳細少少啦。咁其實即係一般即係收地程序，可能就係要執達你入嚟啦，係嘛？然後好似就係要交吉塊地，其實即係點何為交吉塊地？係咪要成個地方淨係得塊農田，然後乜屋都冇咁樣叫交吉咧？ 基本上咧，如果佢正常收地嘅話，其實咁嗰個當事人願意遷出。咁就咁佢就成功收地圍板圍鐵絲網係啦，咁但係而家我哋一路糾纏 即係我哋唔係糾纏，應該咁講。我哋一路都阿歐山佢哋一路都係想繼續用嗰塊地啊嘛。頭先講到一個重點就係話恆基，我哋係見到佢廿幾年都係丟荒土地啊嘛。而歐山呢一類嘅農夫，佢哋一路想善用嘅土地。咁所以其實咧，之前嗰個好唔公平嘅恆基嘅講法就話佢哋係租霸咧，其實歐山佢哋咧一路係好努力咧去聯絡佢哋交租。恆基自己拒絕收租。係啊，呢樣嘢係好唔一樣，同租霸嘅概念完全唔一樣。咁我哋就話其實恆基就係一個地霸，霸盡曬所有嘅農地，丟荒曬所有嘅農地，令到真係可以種嘢嘅地方咧，廿幾年都係荒置咗咯。咁嗰個收地嘅過程其實咁我哋就唔走啦。咁其實佢就要派，即係佢要俾錢法庭派執達利落嚟。咁執達利落到嚟咧，其實咧。他都應該是要出示自己的、那個即係嗰個證明啦、然後他要進入那塊田裡面、去點算曬裡面的嘢嘅。 一件譬如話少咗資源筆，一個拆膠都要點算埋。 係啊，即係一棵蕉苗啊，有幾多粒檸檬應該都要點出先 清楚㗎。佔領嗰陣時咪試過親證呢、這個即係執到你嚟嘅。嗰時就啲人就會話，我就擺低曬所有毛巾，就要你一塊一塊咁點啊嘛。我覺得係即係同一樣嘢嚟啦，真 係。係啦，咁但係三月廿三號嗰日咧。就基本上我哋全日都喺村口度等佢嚟咯。咁係早少少晏晝嘅時間咧，有人帶住幾個男人過過嚟。咁我哋都有問佢你係咪執達利，咁佢就零頭否認嘅。係啦，咁然後去到下晝都唔知幾多點啦。有記者就話翻俾我哋聽，恆基就宣稱。執達利已經成功執咗塊地啦。 哦，佢話係啊係噶，孫英德。係啦，佢話係啊 係 嘅。 我哋都話哇，真係佢話係就係、是。我哋因為全日都喺個田外邊守住噶嘛，咁其實邊個入個塊田係好清楚噶嘛。 咪咯，你 犀利。 你哋起咗個塔仔 嗰個收翻。 塔仔之餘啦，其實村口有人行入嘅話，其實都會見到，即使佢兜第二條路咧、其實都會見到有人走入去噶嘛。咁、如果當時執達利其實係冇走入去點算嘅？咁、何來簽？到嗰份文件咧， 唔係咯。如果有另外個機構人都唔認自己係執達利，咁佢都冇權去點算啦。 係啊，咁而如果佢真係入到去嘅，我哋冇理由睇唔到有人走咗入去噶嘛。係啦、咁所以其實嗰、那個即係程序上面，我哋由頭到尾都唔承認佢真係完成咗咯。 咪但問題一係你哋唔承認，但係佢哋而家係佢話佢有做咗呢個程序啦。 係啦，咁所以其實 點同佢， 我哋都入咗信去俾法庭，就要求佢解釋究竟執達利咧係點樣執法啦。咁、但係法庭迴避咗我哋嘅問題啦。係咁，但係我哋都會繼續追佢咯，因為呢個係一個好關鍵，即係點解執達利係日透過乜嘢權利，或者即係或者佢係濫用咗自己某啲權利去幫地產商達到佢哋嘅目的咯。 咁同埋佢點算嘢嘅話，佢應該有個 list 㗎。 係啊， 咁嗰個 list 嗰啲嘢未必係。 係啊，佢個 inventory 都冇公開俾我哋睇啦。 有啲嘢可能係、可能即係麻煲煲 嘅農户嘅， 係啊，人哋嘅私人財產嚟嘅，佢又講。 即係我有個鋤頭喺裏面，你有冇點到咧？咁係我有個鉗喺裏面，你有冇點到咧？咁佢冇公開呢啲嘢，咁究竟佢係點點同埋係咯點樣點出嚟？ 咁冇可能收到翻嚟咯。 係啦，點樣收翻嚟啊？ 咁之後咧，咁而家佢哋好啦，話收咗，但係其實就 聲稱收咗啦， 聲稱收咗。咁之後佢哋下一步嘅行動係點？或者你哋下一步嘅行動係點咧？ 恆基下一步行動，佢聲稱， 你估計啦。 佢話會考慮禁制令啊嘛，係啦。咁禁制令嘅意思就係、如無意外，應該都係啲所有人入去佢塊地嗰度都會被告違反禁制令啦，藐視法庭啦。咁佢基本上都係用翻最老土個招，就係佢。個道理講唔過去，因為頭先講到而家為止都係講四萬尺原子換地係個官商勾結啊嘛，成個東北規劃都係為地產商鋪路啊嘛。咁恆基講唔過去呢啲道理嘅時候，咁佢就都係用法律啦，係啦，咁用法律嚟控告即係入去守護呢啲農地嘅人咯，係啊。 所以而家就唯有清場。 不過我想補充，其實法律係一個二本商人嘅行為嚟嘅咯， 冇錯， 即係一介即係一個農夫。咁佢面對法庭嘅文件，其實佢真係即係普通人都會不知所措啦咁樣。係同埋咧，其實例如即係對於執達利嘅問題，其實恆基嘅態度就係你告翻我咯，或者你向法庭即係提出呈請咯，類似咁樣行為啦。咁但係農夫點會有錢去同即係腰纏萬貫嘅發展商去打官司咧？咁禁制令都一樣。咁佢出到禁制令其實 無論是即係歐生或者即係我哋點會同佢去打官司呢、 嗯、 因為如果輸咗嘅話、嗯，其實我哋付嘅堂費係非常之高昂啦， 就一定會請最貴嘅律 師，請一定最勁嘅大狀啦，咁樣係啦。咁、嗯、其實所以就係喺法律上，其實我哋處於即係普通市民，唔係我哋啦，係普通市民都處於一個即係唔公平嘅位置咯。嚇、啊，咁所以我哋會思考，即係佢出禁制令嘅話，因為大家都接、嗯、都有經歷過接令啦，係啦、 啊， 咁佢、嗯、出到即係禁制令咁、嗯、樣，咁我哋嘅態度，即係禁接令嘅態度，我哋都係由佢嚟啦，係咪？拉咯，咁我哋會我哋都諗緊呢啲係嘛？相信 係、嗯、啊，我哋係唔會驚佢任何法律行動， 嗯、 但係如果係要同佢泥漿摔角嘅話，其實係我哋冇乜必要用即係同佢咁樣玩呢啲法律咯。咁、嗯、但係我哋係從來都唔會記。不會怕他這個遊戲、嗯、 因為他通常的發展就是 OK 他那天跟著批了跟著他可能叫警察過來、 嗯、 跟著呢你們一、嗯、還在這裡他跟你說了三四次 warning 就叫你走、 嗯、 他都不走就叫警察拘 捕 了、嗯、拘捕之後呢就會法庭肯定就說、哦、你禁足那個地方你如果再進去呢、 嗯、 就會不停 有告多樣東西可能不能保釋、 嗯、 可能立刻入去坐、 嗯、 就是保釋條件來的咁係喎，咁你哋其實 prepare 真係可能入又俾人拉一次，再拉一次，再拉一次，會唔會有呢啲咁樣嘅擴張行動咧？ 不過我想補充一個其實最撲街嘅咧就係、是、 佢忍 住，即係用咗禁制令。 撲街用 最用禁制令咧，其實係警方係有權去介入。嗯因為而家警方喺即係幾次嘅衝突裏面咧，所謂衝突啦，咁咧警方都喺天橋嗰度食緊花生嘅， 係、 因為佢冇身位去介入，即係依個所謂嘅即係糾紛裏面啦。咁、如果有禁制令嘅話咧，就是、警察咧就負責開路嘅。 係，幫我哋開路 幫我開路，幫我擋住，幫佢好似旺角，好似佔領嗰時咁啦，就甚至幫手清場。咁我哋會話啦，喂，警察都係用緊公帑，係、啦，其實而家用緊公帑去幫緊即係發展商收地，係、其實係好荒謬、好諷刺嘅。 平常人又根本冇辦法可以同佢打官司。 跟住仲用公帑嚟對付，即係一個農民對付，即係普通嘅市民， 嗯、 其實好唔合理，好唔合理嘅事情咯。 嗯，同埋想問一下，即係你哋即係詳細啲，即係馬斯布抗爭過程咧，即係初頭你係即係係預咗佢哋有失得嚟啦，即係你網上呼籲，其實你哋係透過即係咩方式，即係去呼籲啲人去幫你巡村 其實都是網上和一些相熟的團體裏面呢、去找朋友來那慢慢慢慢其實力量是這樣累積下來那、由、大家又好、幫手送些物資來啦、然後去幫手度一度、究竟怎樣會住得好一點、然後大家起居生活好彩、其實那塊地是剛剛在馬寶寶旁邊 哦，黐住好近啊！攞啲 係啦，咁所以基本上啲起居飲食咧都好容易，大家去運送一啲嘢咁樣。而最好嘅其實我哋會見到咧，巡守嘅裏面咧。慢慢村民咧，其實佢哋都一路都好唔中意行基，好唔中意四萬尺原子換地，甚至成個東北規劃。但係廿幾年咧，俾人逼遷咧，係好無力噶。咁但係佢哋見到巡守隊嘅人咧，留咗喺度堅守住。每一次咧，我哋都係用我哋嘅方法去入翻塊田嘅時候咧，好多村民係真係會走過嚟多謝我哋啦。雖然其實我哋唔係真係想去多謝我哋，會送好多嘢食過嚟啦。甚至係有村民因為我哋巡守嘅地方比較潮濕啦，咁我哋去佢屋企瞓覺咯。 哇！ 嗰度幾多村民啊？ 其實大概馬屎埔都有大概四十幾户到啦。 嗰啲四十幾户人其實係即係搬咗嚟嗰度住幾耐？我睇有啲好似講成五零年已經住。 大部分好似阿 Becky 咧，即係歐希文佢嫲嫲嗰個四十年代左右就嚟到噶啦。 四十年代， 七十年啦， 七十年咁而家咁樣俾人逼遷。 係啊，咁所以其實佢哋會見盡由即係成個新界東北或者係香港嗰個村落發展歷史咧，嗰、個由盛到衰個。過程咯，由一個即係啲公公婆婆都同我哋講話，其實即係你收地，你搞到塊地一個個圍曬鐵絲網，自己翻屋企好似翻緊個監倉咁咧，其實係好悲哀嘅一句説話嚟嘅。 我覺得呢個佢哋特意咁做 嘅，佢哋根本上係心理壓力，等你每日都係一個即係。 喺個 籠入面，同埋最變態收地嘅過程裏面，好多陰質嘢做盡咧，係啲村民即係地產商買起咗塊地，咁個地主就會向租户施壓噶啦嘛。咁有好多租户其實係我認識咗嗰啲好耐，係聽到個電話聲都嚇到唔夠膽瞓覺。咁呢啲心理壓力唔係佢做幾多慈善嘢可以彌補得翻咯。係啊。 咁頭先啱啱再講翻成個新界東北規劃咧。官商勾結啦，頭先就講到即係幫大財團開路咧、嗯。其實嚟緊咧，我哋都會見證住呢一個歷史，我唔想見證嘅嘢啦。咁就係而家恆基要強收嗰塊農地咧，係歐山嗰塊耕作嘅地啦。咁佢呢一塊地其實都係得五千幾尺嘅啫、嗯，但係連同成個第一階段嘅前期工程，第一階段嘅四萬尺原址換地咧，係差唔多接近十七幾萬尺嘅。咁呢一個地方呢，佢會率先起咗樓啦，然後叫做衝破咗成個東北呢，發展咗咯喎，咁令到大家有個既定事實嘅印象，就是東北已經發生咗咯喎。咁第二樣嘢呢，其實係嚟緊㗎啦，政府喺，如果大家冇記錯嘅話呢，其實喺2014年我哋去反對一個前期工程撥款3.4億嘅時候呢，吳亮星剪報嗰次 係 啦，咁呢個3.4億呢唔係漏㗎喎，咁佢而家有一嚿嘢呢叫做前期工程，这个前期工程是一个乜东东呢，就是说政府在开发新界东北这个地方的时候，率先会移平某一些村路，令重整这些村路铺路铺渠，去直铲入去条村里面呢，方便点泥头车啊大型的基建呢可以入到去的。咁而喺馬屎埔村咧，嗰、那個官商勾結咧最明顯，最明顯咧就係話啱啱喺第一階段嘅四萬尺原址換地嘅隔離，係、啦，正正係政府要起路嗰個位啦。 哦，係 啦，鋪到入去中心地帶咧，跟住就去邊度咧？就係、是、去恆基嘅四萬尺原址換地嘅第二階段同第三階段咯。 哇！一層一層咁去喎，你入到去先啦，第一層。 係啊，即係幫幫拖啦，幫我開條路啦，大佬咁，咁佢又幫你開條路啦，用我哋市民嘅工廠。 即係你串連埋所有一齊，所有一齊咧，成件事係好荒謬。全部係官商勾結得好明目張膽嘅。 咁而呢個前期工程，即係同即係都唔淨止馬屎埔村啦，隔離石湖新村啦，去到古洞，其實都係面對同一個問題啦。 其實是即係個香港規劃制度的問題，即你見到即係佢雖然分有三個階段，但係佢最後個規劃圖咧，其實你都見到咧，其實佢就咗啲發展商，就咗啲原居民嘅，即係例如原居民村佢就唔會收啦 ，OK？ 咁咧而咧你先見到即係馬屎埔嗰度咧，就係佢好明顯啲道路就包圍住即係恆基嘅換地嘅地方，或者恆基私人發展項目嘅地方。咁其實古洞都一樣嘅，係啦，古洞強拆嗰度咧，其實係一個即係除咗係即係私人發展項目之外咧，隔離都係交通交匯處嚟嘅，係啦，好明顯咧就即係將來我唔知係咪拍賣都俾埋恆基啦，就係好大機會係嘅，咁令到即係恆基咧係即係霸佔曬有利嘅地方去發展嘅，咁你即係睇翻個規劃，其實啲道路。即係前期工程嘅道路又好，即係之後嘅階段啲工程都好，啲道路或者渠務都好咧，都係或者啲綠化即係美化嘅地方都好咧，都係為即係財團度身訂造嘅。咁所以整個規劃其實係好係真係明目張膽嘅官商勾結啦，係啊。咁而我哋都睇到嘅，嘅市民都睇到嘅。咁所以喺城規會階段其實都有為即係五萬個市民即係提出反對，即係七個人支持啦。更加明目張膽嘅就係城規會啦，係啦，佢都可以漠視即係咁多人反對，都通過依個即係官商勾結嘅即係規劃圖。其實係啊，即係又係冇監管嘅，係啊。即係城規會嗰啲委員係邊個委任嘅啫？就係梁振英啊嘛，係咯，市民冇權即係委任即係城規會嘅市民嘅，咁啊，即係所以城規會要民主化啦，香港規劃制度其實都要跟正咯。 不過佢哋講到咁樣之後咧，都幾惡搞嘅，真係諗起，喂，其實我哋之前講 求證啊，佢邊個都係， 即係諗嗰陣時，佢所有人去即係佢要監督呢個機制，都係佢委任嘅人啊嘛。咁其實我哋所做嘅真係好有限啊嘛。不過其實即係想講翻咧，即係點我哋又要講呢個馬屎埔就係呢一個嘅先例嚟噶嘛。啱啱你話齋，佢開咗條路就係第一個路口嚟嘅，同埋啱啱你講正頭，如果嗰度起咗樓就俾人嘅假象。喂，嗰度都發展咗咯，咪發展埋其他嗰啲順理成章啦，已經係嘛？即係最恐怖一樣嘢就係咁，最驚就係咁噶啦！啲人我都會發展噶，唔好唔俾人即係有即係。 其實每日喺度消磨你啫嘛，佢每日爆啲新嘢出嚟，你去到咁上下，你真係放棄嘅，你會覺得哇！我仲邊有力再繼續抗爭？我有依樣又嗰樣，但係我哋就其實唔可以放棄咯。我依排一聽好多人講，喂，其實有馬會有什麼什麼。經常性一個月起碼兩三個大嘅社會議題， 梁振英咧就每個月咧就起碼有一單咧超負面嘅新聞。喂，而家佢個而家 幾長啊？ 負三十幾啊？佢 負四廿一啦，好似 負四廿一， 歷嚟最高啦，已經 歷嚟最威差最差。最差的一個特首， 所以西環即係嗰公園，你而家好多人反對入新術，咁最後嘅結果大家都知道，即係城規會都係會通過嘅，係啦，咁最後去到咩情景就唔知道，許智峯係咪最後都喺個公園嘅洗手同佢？ 大家講明 都係攣過，其實好似即係馬保新人東北一樣，或者其他地區一樣，即係逼到市民係真係要去到現場同佢洗過咯。冇其他方法，即係我哋都即係好多市民都用盡所謂你嗰啲制度噶啦，係啦，城規會、 環評、 立法會都表個態，亦都一面倒係反對，你都係假嚟嘅。 我唔知佢今次點樣嗱，西環呢壇嘢，如果我有四千個人反對 ，OK， 因為唔係好 咁， 新 界東北五萬人反對，佢都係照過啦， 係咪先一樣啫嘛？你嗰個區四千人其實都唔多人住嗰區，咁喂，你已經係好大比例嘅人反對。佢可以照唔理你，照唔咩嘅話，我哋下一步肯定就係又係用翻一啲抗爭式嘅行動咯。其實都冇辦法，每一次都係搞到我哋要做翻依樣嘢。 冇你逼我噶嘛，係咪？我先睇翻近排咧，好似話，好似海南島有個收，即係大陸咧強拆收村咯，即係有個地方即係佢荒廢咗，有啲人就起咗啲建築物啦，咁啊即係啲公安又強拆隊咧，咁啊攞個電棒毆啲村民啊！ 但我見到個蒙曬面抌嘢啊，抌翻磚頭啊， 側邊之後直頭咧好犀利，佢哋有組織曬咧，抌磚頭啊，乜都有咧，又有係石油氣樽啊之類啊。其實我覺得諗啊，我覺得我呢啲畫面好似唔係唔關香港事，但其實我覺得慢慢已經係開始向呢個方向發展。 我呢三年內你肯定見到呢咁嘅事情發生。 係咪啊？ 都唔使問佢，其實個社會已經撕裂到咁，係咪先？大家都好有無助咁你。其實整個而家所謂勇武思潮啊、本土派什麼，都係呢種無助感衍生出嚟嘅嘢啫嘛。我都冇辦法，唯有去更激嘅行動去表達我嘅不滿。更激嘅行動會唔會可以有更好嘅結果咧？咪就係將我哋推向激咯，係咪都冇效咧？ 咪咯，喂，我哋翻嚟啦，即係呢次差唔多咧，翻嚟繼續再討論呢啲即抗爭手法問題啊。